六成嘅 disapproval。 咁就呢、這个你讲呢一个民调咧，就系、是、就系、是、 跟住你话以为佢真系集中火力去对付老共，跟住星期日，我一起身呢个新闻、就话对于呢一个北美自由协定同呢一个杜鲁多反面，唉、我心都几凉啊！ 呢个自己拖自己后腿啦。嗱，其实佢主要就系佢你头先讲嗰个民调咧，就系喺八月底嘅时候做嘅。咁八月底嘅时候做咧，即系差唔多系八月廿六至到廿八、廿九嗰段时间啦。咁嗰段时间发生咩事咧？咁主要就系 Robert Mueller 咧，其实佢嗰、那个即系案件啦，即系其实关于通俄门佢自己两个前助理嘅案件咧，有个咁嘅进展。咁啊，即系塌咗两个嘢。 一个是 campaign manager， 一个 是他 legal counsel， OK， 咁其中一个已经是认咗罪噶啦，咁即系话咧，佢唔知好似话八个 counsel， 即系八条控罪咧，全部都认晒。 咁同样嘅调查咧，咁其实就有49% 嘅人咧，即、就、系、是、受访者咧，就觉得就应该proceed 呢一个 impeachment 嘅，就应该弹劾佢嘅，其实就系、是、咁、那个情况咧，即系如果你话讲嗰个即系 disapproval rate 啦，即系其实嗰个叫做系即系对佢嘅不满咧，主要就系来自于呢一单案件。咁其次即系亦都有啲事情发生啦，即系同埋呢个 John McCain 嘅，即系佢就呢一个葬礼啦。咁庄物卿嘅葬礼对佢嚟讲个打击都大，因为其实咧，尤其系对于共和党人嚟讲啊，对佢嗰个不满咧，尤其系大，因为其实你知道啦，咁啊呢个阿庄物卿都呢个佢都几蛊惑吓，即系生前已经 set 好个局，即系叫佢女即系读呢一封咁嘅信出嚟，然之后就话即系哇咁我哋喂美国已经够强大啦，唔需要再强大起嚟啦，系咪？ 唔系，同埋咧有啲人唔明嘅，我记得我有一个 friend 咧，佢话点解？即系America was great， 点解用 was 呢个字咧？咁样即系原本咧，我哋真系 is 嘅，俾你搞下搞下咧，变咗 was 啊！嗰句说话其实有意味啊！我谂，因为有啲咧嘅写法咧就系话it's really great，即系用呢个嘅 present tense 嘅，点解用 was 咧？就系因为你做咗总统咯，所以 John McCain 嗰下咧其实系有针对性， 嗰、那个就对佢有打击噶， 特登。请奥巴马对手啦，请布殊，因为嗰阵时候同佢初选过啦，特登揾佢两个去上台，去出席呢一个嘅丧礼，仲要讲嘢，跟住佢女嗰篇嘢咧，系完全有部署嘅，系嚟喐佢，跟住你又戆居居。我是他啦，还是你都是咁面皮厚的人？ 他仲要打歌府啊嘛， 系啦，喂死都去啦， 然之后出千啊嘛，仲即系仲喺度同人顶嘴咁啊 ，Greg again 啊嘛，大佬啊，即系呢个佢自己就对自己太有自信。 唔系，所以嗰阵时候希拉里咧针佢嗰个 point 咧系讲得唔细致。佢我记得嗰阵时候希拉里好中意问咧，就系话你点有一个咁嘅 temperament 去做一个总统啊嘛？系咪啊？喂，我大佬啊，我个核子弹嗰、那个。嗰、那個鎖匙嗰個掣啊，係俾你 hold 住噶嘛？你去邊度，就算你去打 golf 都俾你 hold 住噶嘛？大家撳定唔撳咁啊？喂，你大佬你咁嘅 temperament，你亂撳咁咪出事，大哥係嘛？所以我對佢嘅指控咧，唔係無的放矢嘅，即係除咗嗰啲客觀嘅分析之外咧，就係、是、你靠一個咁嘅癲佬，一個冇乜道德感嘅人，喺呢個咁嘅民粹主義嘅社會嘅情況裏邊咧，係亂咁搞咧。其实唔知道真系对我哋系有好处啊，定系冇好处啊？ 不过我觉得就始终我哋即系，就算系投佢嗰啲人咧，其实本身你个前提就系点解会咁放心投得佢落咧？其实就系因为觉得相信 冇希望咯、 啊，同埋呢个一嚟啦，二嚟 唔系喎，调翻转唔系希望先大咩？佢你对呢个制度嘅希望啊嘛，讲紧 佢就系觉得就系话呢个Donald Trump 唔会恶得去边嘅，即系有好多当其时 阿、肥仔。就是因为觉得对呢个制度已经唔相信冇希望啦。 嗰啲好少 咁咪揾佢去 topple 佢囉。即係佢打弯佢呀。你觉得其中有一个人 呢嗰啲嘛。 嗰啲去评论佢嘅话呢其实佢又冇乜即係谋略同埋计划嘅。总之我打烂咗张台先。跟住就 what's next? 再諗点做。即係搞弯咗先。嗱做生意冇人嘈你。因为点解你系老细？你承担你自己嘅风险去乱搞一通，因为赚又系你蚀又系你。 佢最中意嘅谈判技巧就系佢中意破局，先破后立。佢真系好中意咁样。其实佢唔系冇露足嘅，佢个路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其实点解我哋话相信即系美国有个纠错功能咧？而事实上吓，即系最近都发生一件事情，都算系一个纠错功能嘅一个即系最佳嘅例子啦，系咪？我哋开段片睇下先。

一定是要依赖其他人呢是帮我出手。但是如果他起码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跟我噏下都好啊，大哥。 那个 喂，你而家大家就喺度讲紧做生意， 嗯， 有几多利益嘅时候。 所以呢，即係如果你买多啲。 喂，咁我咪同你评论你嗰样嘢有冇效囉，啊。正如你头先讲外交。吓，啊，你买我啲即係战略利益啊嗰啲咁嘅嘢，成为即係世界嘅强权。咁咪同你讲呢样囉。係咪，我唔係讲緊嗰全世界里面嗰十几亿嘅人究竟係咪应该享有喺经济嘅进步嘅同时係有政治上面嘅民主㗎嘛。 嗯。 喂，以前西方国家都仲讲緊呢样道德呢样嘢喎。话我要同我接轨喎。喂，我 fully appreciate 喎。 啊， 喂，你打到佢残都好喎， 啊。所以土伯， 大家夹埋一齐玩都好喎， 啊。土伯你头先讲呢个呢叫做系道德光环呢，其实有人抢緊嘅。咁嗰，那个即係喺共和党内部抢得最激积极嗰个呢就系，是，Marco Rubio。即係如果你讲人权嗰 part 呢，咁佢其实佢自己都加单上去，即係喂你去咩呀，你去超市买嘢，喂加埋我呢张单啦，大佬。即係佢就系搭单啦，佢搭单。 Okay， 即係佢就 系做法我系同 意。係啦，佢搭单，佢搭咩单呢，佢最近其实佢都喺度积极推动緊，就系话啦，喂你而家你喺新疆嗰度，喂搞到即係搞集中营咁扑街，咁而家佢就喺度拉拢緊两党嘅领袖呢一齐喺度呢，就俾压力俾白宫呢，喂呢，這个人主即係呢个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啦，去喐呢一个新疆嗰个叫做系党委书记啊，嗰，那个叫陈全国啊，喂如果你做到咁样嘅制裁嘅话呢，喂咁变咗呢种搭单又有意义㗎嘛，係咪， 你不如讲埋 Marco Rubio 嗰嗰条讲奸话 啊，呢个亦都系啦，呢个系。咁所以喂即係你话贸易战系一个对于我哋呢个窗口嚟㗎。 Tour。 係啦，呢个窗口嚟㗎。咁亦都系一个即係难得嘅一个历史嘅一个机遇嚟嘅。咁当然好多 player 啦，即係我当然我唔会对 Donald Trump 太多期望啦，但共和党个大党有好多唔同嘅支派，好多支流，你对即係我呢啲人呢，我觉得应该值得 appreciate 嘅。黄之锋同呢个 Marco Rubio 好 friend 嘅，知唔知呀，佢呢排成日贴嗰啲相出嚟呀。咁其实佢我諗即係。 唔系你 Marco Rubio, 你都要透過呢啲對外事務去到爭取，即係另外一次挑戰 Donald Trump 嘅機會。 係啊，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就係話，即係當然我哋唔可以淨係緊盯住 Donald Trump 一個人啦。你淨係講白宮入面啊，都好多人爭取緊唔同嘅嘢啦，都有好多人喺度堅持緊共和黨嘅核心價值啦。 你嗰個 politically， 我再重複一次我嘅論點 ，politically 咧，即係美國咧係好蝕場嘅，因為你確實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嘛，有四權噶嘛，係嘛？即係你以為佢真係咁搞，原來兩嘢因為一個浪潮一反彈嘅時候又唔係咁做。咁如果你靠佢咪 PK 囉。即係當然你從一個即係幸災樂禍食花生嘅角度 ,OK, fine, 咁你咪繼續做囉。唔係，但我最驚個問題就是，第一你嗰隻變成曱甴噴極乜鬼殺蟲水都搞唔掂佢嘅，咁我哋又仲死。從香港人嘅角度啊，喂佢完呢一個咁樣嘅貿易戰都過多咗關嘅話，喂我哋好大鑊㗎喎，呢個是其一，係咪，喂第二美國佬都搞佢唔掂，第一大強權都搞中國唔掂，咁我哋仲有咩希望？我同大家調整期望係在於呢樣嘢，除咗我嗰啲真係經濟嘅分析以外啫，即係唔好以為喂幾多會一嘢揼落去 Anthony 度掂啊，點解我哋喺度拍手掌，點解佢唔死咁咪揼返你轉頭，大哥跟住我哋係首當其衝嘅人啊，做人有少少謀略先得㗎，唔好人哋拍手你喺度拍手戇居居，冷靜少少先得㗎，大哥 咁我哋呢啲人 就上晒頭點啦呢鑊， 我哋呢啲 老共仲唔 PK， 我哋好多數人啦， 即係細良都係咁講嘛，打佢唔死都打佢兩巴都過癮下泄啦，屌泄氣把春用咩，是不是，嗱我哋雨傘運動咪出咪即係旺角騷亂咪係囉，以為搞鑊勁嘅出嚟。 但係你知唔知其實 喐都喐唔到老共一條毛。 我哋表示緊呢個民意呢，其實係令到習近平自己都 embarrass 嘅。即係等於就係話俾佢自己嘅對面，佢嘅對家呢其實一種機會喺度。喂佢見到喂後下面候住佢呢個地位嘅。 但我本來初時呢，啊，都有考慮呢個 variable 嘅， 啊。 就係呢場貿易戰令到佢嘅權力不穩。 啊，